似乎正在逐渐地散开。第二天，在凉凉的特许之下，安镇开始正式参与陆家案件的调查。这个半警方人员虽然不具备专业的刑侦知识，但有一套自己的调查思路。作为漫画家，安枕擅长通过画面来理清头绪。面对杀人事件，他会先在现场实地考察，同时在脑中勾勒出凶手的行凶经过，再用手中的炭笔把想象中的场景描绘在纸上，从中获得破案的灵感。在陆安龙和钟可的陪同之下，安枕勘察了陆人被杀案的水密室现场，那里基本上还维持着原状，还能看到地上那一圈淡淡的尸体轮廓印。家父就是在这里被害的。陆文龙的脸上仍然留有几分悲切，就像昨天在陆哲南房间里一样，安枕同样在地下小屋的四处打转，时而蹲下身子摸索墙角的木盒和里面的铁锤，时而观望南侧的小窗。在观察现场的同时，安枕又在素描本上画出了从两个角度看这间屋子的三维透视图，图上的细节也都和现场一致。安老师，您看出什么了吗？钟可问。见识过安枕昨天那番惊艳的推理之后，钟可对他的态度有了一些转变。有一些想法，但细节还不是很清楚。难道说？陆文龙睁大了眼睛。您知道家父是如何被杀的？大概知道吧。有个地方挺可疑的。安枕的语气倒是波澜不惊。哪儿可疑？安枕指着尸体边上一个位置说：“死者的手机是在这里被砸坏的吗？”没错。如果是凶手干的，他为什么要砸坏手机？也许手机里有些对凶手不利的照片或者录音什么的吧，凶手想消除这些。钟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您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凶手为什么不干脆把手机拿走呢？特意在现场砸坏，岂不是告诉别人手机里有不利的证据吗？以现在的技术，要还原手机里的数据也不是没可能。 也对啊。 还有，现场明明有一把铁锤，安枕又指了指墙角的木盒，凶手为什么不直接使用铁锤敲坏手机？这样明明更省事，也能最大限度地把手机弄坏，可是凶手却偏偏把手机往地板上砸，这其中是不是掩藏着什么玄机呢？面对安枕发现的这些不自然之处，钟可和陆文龙都陷入了沉默。我认为凶手一定是出于某个理由才没有把手机带离现场，也没有使用铁锤，这个理由或许就是解开水密室的关键。安枕说出这个耐人寻味的勘察结论，便没有再往下细讲。从地下室走出来时，安枕抬头瞥了一眼陆家宅，从这个位置只能看到宅子的南侧边上就是后院，管家季中礼正在修剪后院的花草。他看见安枕之后微微点头打了声招呼，看来连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季管家也知道安枕这号人物的存在。蓦然间，安枕的目光停留在了宅子二楼的一扇窗户上，那扇窗户微微向外打开，某块窗玻璃上还有几道裂纹。请问那里是谁的房间？安枕指着那扇窗问。陆文龙顺着安枕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哦，那里是二楼的厕所，宅子的每层楼都有一个公用厕所，能去那儿看看吗？ 可以啊。 虽然摸不透安枕的意图，陆文龙还是带他来到了二楼。二楼的厕所位于走廊最西端，从楼梯上去 就能直接看到。陆文龙打开了厕所的门，安枕和钟可走了进去。厕所里有一个抽水马桶和一个小便池，靠窗横放着一个浴缸，感觉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我可以站进去吗？安枕指着浴缸问。 可以。 他跨进浴缸，刚才在外面看到的窗户就在眼前。窗台的位置很低，安枕将窗户完全打开，探出身子朝外看了看，从这个位置能清楚地看见下方的那间地下小屋，后院的景象也尽收眼底。确认完这点之后，他缩回身子关上了窗，随即摸了摸玻璃上的裂痕，转身问陆先生，这玻璃是怎么破的？陆文龙刚要回答，只听见走廊里传来小孩的喊声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小男孩冲进了厕所，不停地挥舞着手上的玩具剑。 小雨，你又顽皮了。 陆文龙拽住陆小雨的袖子斥责道，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，我的秘密基地，你们闯进我的秘密基地了。 陆小雨仍然没有停止吵闹。 秘密基地？ 安枕没有表现出厌恶，相反他饶有兴致地问， 哎呀，这小孩皮，你们别太介意啊。 陆文龙一边用身体挡住自己的儿子，一边解释， 以前跟小雨玩捉迷藏的时候，他就喜欢躲在这间厕所，所以他一直把这里当作他的秘密基地。玻璃窗就是这小子砸坏的，他可皮了，之前还砸坏过这里的镜子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安枕环顾了一周，这里确实没有镜子，洗手台上方应该安设镜子的位置挂了一幅艺术画。干嘛不重新装一面镜子呢？安枕凑过去看了看艺术画。 换过一面，这不又让这个熊孩子给敲碎了，后来怕危险，这间厕所干脆就不装镜子了，没想到他开始砸玻璃了。哎呦， 陆文龙显得无奈又气愤。安枕走过去摸了摸陆小雨的头，用非常温柔的语气问， 小雨你好，你最喜欢哪个卡通角色呀？ 觉得奥特曼。 奥特曼是特摄剧，不属于卡通角色，不过没关系。 安枕从挎包里拿出素描本，笔在纸上挥洒了一番，然后将纸撕下来递给小雨， 那送给你。 纸上画了一个奥特曼的半身像，小雨欣赏地接过安枕的画。 哇，画得好好啊，叔叔你好厉害。 哼，你喜欢就好。 安枕收起素描本。 那么叔叔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？ 好。 你平时总来这里玩吗？ 对，秘密基地。 晚上呢？ 也玩。 那你在这边玩的时候有没有躲在这里偷偷往外头看？ 我喜欢趴在窗台上监视宇宙人。 宇宙人？ 对，他们要入侵地球。 陆文龙连忙拍了一下小雨的脑袋。 好了小雨，别胡说八道。 我没有胡说。 陆小雨非常理直气壮， 我那天真的看到宇宙人了，他是坐着火箭过来的。 小孩子别乱说话。 陆文龙听不下去了， 等等。 安枕却表现得异常激动， 你刚才说看见宇宙人了，他长什么样？为什么说是宇宙人？ 他全身都是黑的，肯定是宇宙人。 看到他的脸了吗？ 看不见， 宇宙人长得跟我们不一样。那你是在哪里看见宇宙人的？ 就在外边。 小雨指了指窗户，能指给我看吗？ 陆文龙抱着小雨跨进浴缸，小雨指了指窗外地下小屋的位置，语气坚定地说， 就在那儿，那天我看到宇宙人出现在那个房子的旁边。 在场的人全都是大吃一惊，陆小雨所说的宇宙人出现的地方正是陆人被杀现场的附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你还记得是哪天吗？ 安枕追问。 不记得了，那天晚上妈妈要看韩剧，不让我看动画片，我很生气就跑到这里来了。 陆小雨嘟起嘴，气鼓鼓地说。 后来呢？宇宙人做什么了？你一直在监视他吗？ 没做什么，他一直站在那儿，后来我爸被宇宙人抓走，就关上窗逃走了。 这时陆文龙的妻子张萌走了进来。 小雨，你怎么又乱跑？快过来吃午饭了。 妈妈！ 小雨朝张萌的大肚子扑去，一把抱住。 小心点，别弄疼了弟弟。 陆文龙有些心疼地揉了揉张萌的肚子。 小雨妈妈你好。 安枕插进话， 请问你还记得小雨因为你看韩剧而生气是哪一天吗？ 这位是……面对一个出现的陌生人突如其来的提问，张萌感觉到莫名其妙。 啊，他是安老师，是警方的画像师，这次协助梁警官来破案的。 啊，那天呀，应该是那部韩剧的最后一集，好像等到凌晨才更新。我记得是发现爸爸被害的前一晚。 是的，是的，是宇宙人杀了爷爷，是宇宙人。 不懂事的陆小雨用尖锐的嗓门嚷嚷着，然后被张萌一把拽了出去。 陆先生，你去照顾小雨吧，我自己再到处看看就好了，不打扰了。 安枕不打算再占用陆文龙的时间，同时也更想自由地在陆家走动。 那行，有需要您再找我。 说完，陆文龙顺着楼梯走上了三楼。随后安枕和钟可言二楼的走廊向东侧前进，这里的走廊和三楼一样，白色的天花板上装了一排方形吊灯，走廊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扇窗户，南侧有好几间空房。 安老师，您怎么看宇宙人到底怎么回事？ 陆文龙一走，钟可就急切地问。 小雨可能真的看见宇宙人了。 安枕的话总是这样让人难以琢磨。已经有些习惯的钟可没有再追问下去，他知道到了该说的时候，安枕一定会解释清楚的。就在两人经过走廊左侧的娱乐室的时候，房间里突然传出范小晴的声音。 哎，陆少爷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。 安枕停下脚步，凑到娱乐室的门边，发现房门虚掩着，他轻轻把门推开一条缝，悄悄注视着屋内的动静，身后的钟可也眯起眼睛窥探房间的内部。伤风败俗的一幕赫然闯入两人的视野。娱乐室内，女佣范小晴正坐在台球桌上，脸上表现出了极度反感的表情。令人不堪入目的是，陆寒冰此刻正跪在范小晴面前，双手紧紧环抱着范小晴的腿，原本穿在范小晴腿上的黑色裤袜已经被褪去了一半。 让我看看你的脚。 陆寒冰露出邪淫的笑容，一把扯下范小晴的袜子，随即用手心托起她的裸足。然而此刻陆寒冰脸上忽然出现了一丝错愕。 你的脚！趁着陆寒冰松手的刹那， 范小青立马从台子上跳下，连鞋都来不及穿，就匆匆从屋子里奔了出来。在门口撞到安枕和钟可之后，他也没顾得上打招呼，继续低着头逃开了。望见这番景象，钟可感到非常难为情，他没想到陆寒冰还有如此龌龊的一面。陆寒冰从娱乐室追出来的时候，也发现了安枕他们，可能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被人目睹了，他显得十分尴尬。 安老师啊，是你啊，好久不见啊。 陆寒冰若无其事地跟安枕打招呼。因为曼岭文化的关系，安枕先前和身为美食作家的陆离打过交道，所以他也认识陆寒冰。我听说您在帮警方办案是吧？ 谈不上办案， 只想解开心中的疑惑。安枕不以为意地说， 当然我也希望警方能够尽快抓住凶手，让你家早日恢复平静。 对了，我想起来一件事儿，之前跟警方说了，但是他们好像并没有在意啊。或许是为了化解刚才的尴尬，陆寒冰把话题引向了案子。下集当中，陆寒冰向安枕透露了一条信息，他说他看见了鬼火，而与此同时，安枕却查案工作两不误，再次向钟可发出了邀请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信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。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，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，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，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。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。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有生命的摇篮，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沐浴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